着你慢慢走。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在心头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我写着泪夹着风，一朝霞舞彩虹，把蓝天写满我忠诚。

见到你离开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阔的海域，无尽的宝藏。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藏，我可爱的家。 家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《湖光山影》，殷秀梅带出的《爱琴湖》，德西美多演唱的《九寨沟风光令人醉》。 Thank you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Oh,